一个故事叫做细佬要人陪。在帮细佬扮透漆那日，天落了好大的雨。那日刚刚好我有时间，我就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穿梭粤雨中，时不时停得落嚟买阿妈交代买的制品，还要小心地不被制品淋湿。由于我下午去的，去到殡仪馆的时候都快三点钟了，里面一个人都没，我心里面就的惊了，好似觉得总是要出事咁。入到去房里面有好多个台，台上面是摆放住未入棺材的尸体，身上面都盖住啲白布。我一边走一边睇，然后去走廊嗰边攞水，唔该我攞水呀。呢阵时我心里面諗，原来未入殓是咁嘅样嘅。唔知道佢哋会唔会诈尸啦，管理人员会唔会惊啦。我走返入去，按照礼仪师教嘅程序去做，放祭品，换面盆水，烧莲花纸和金纸，上香。等过咗一段时间，要两个同伴去问细佬食饱未。如果两个面是一样的，就表明细佬食饱咗啦。如果唔一样嘅话，就系未食饱。咁样我系唔走得嘅。半个钟已经过咗去啦，天都暗咗落嚟啦。工作人员准备要关门，但系两个同伴落地嗰时，始终都系唔一样嘅。我开始感到有啲焦急啦。然后我攞住香对住细佬讲明，大家系因为有事嚟唔到，要佢唔好开个玩笑。我冇咩时间，唔可以留低落嚟陪佢，人哋都有关门噶。要佢乖乖咁喺度，仲同佢讲听日就带大家嚟睇佢啦。于是终于两个面一致啦。我收好咗祭品，对住细佬个牌位讲，听日我仲会嚟噶。我故作镇定咁走咗出去，然后仲工作人员打咗招呼之后，骑上咗自己摩托车就离开咗殡仪馆啦。出咗去之后，我就练尽咗油，一路上都好惊摩托车出事故。虽然我惊，但系仲系舍唔得我细佬啦。翻去嘅路上，我一直都喺度喊噶。翻到屋企之后，我就对住阿妈大叫：下次唔好再叫我自己一个去殡仪馆啦！我差啲就翻唔到嚟啦。